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好啦，星期一晚啊，今日系年初八啊，都仲系新蒸头啦。咁啊，继续有我哋一剧之本啊，新年咧都唔会放假嘅，我哋继续为大家去讲下剧本。 系 上次又好热闹咁样倾完，火凤燎原。今次咧，我哋揾翻套正经啲嘅。 里面嗰个火凤燎原唔正经啫，系嘛？即系你话咁意思先？ 唔系斯文啲，斯文啲， 斯文啲啊？可能系啦，可能系啦。 应该斯文啲嘅，起码冇啲吓，即系打打杀杀嘅场面啦。今次咁咧，我哋今日拣嚟嘅呢一套都系一套即系好近期嘅电影啊，就系中文啦，就译做《时代教》。教主乔布斯啊，呢、這个名字听落就威啦，就英文就 Steve Jobs 啦，大家都系 英文威啲， 仲威啦， 英文仲威啦，咁啊，大家都识噶啦， 掂噶啦，你都知啦，系咪？ 我都见过， 我都见过，我真系见过，我真系见过佢啊，唔系讲笑啊，喂，我喺边度读书？我喺加州读书啊嘛， 咁掂噶啦，我应该已经可以， 咁啊好掂啦，应该，不过都仲系咁 ，anyway。 好啊，咁啊，時代教主喬布斯啊，呢一套2015年嘅美國電影啦，咁呢、這個電影都好特別啊！我一睇完之後都覺得，咦，我冇諗過佢寫一個名人嘅傳記，用一個咁樣嘅形式。 用一个咩形式？我想听你讲嗰个用一个咁嘅形式。 嗱，因为佢嗱一套电影咧，咁我就预计系一个好线性推进嘅故事，去讲一啲佢嘅一啲人生入面好重要嘅时刻。咁但系佢今次咧，佢系将 Steve Jobs 佢人生入面好重要嘅几个时刻咧。是分咗三場咁樣去講嘅， 咁你言下之意係唔線性， 佢都係線性喎，但 係 其實， 但係佢嗰個線性唔係話即係一件事件咁樣去睇曬，好似我哋平時睇睇《火鳳燎原》咁樣，咁我哋話一件事，哦，嗰三個人究竟佢哋最後嘅結局係點咧？咁我哋咁樣追落去，而係今次有一個跳躍式，講完一件事之後過咗幾年啦。又講第二件事，過咗幾年啦，講第三件事，當中又有關聯嘅。 咁都仲唔係線性？我就係唔明你講乜。 唔係，佢係線性，不過咧，正如我當初我介紹你哋睇呢套戲嘅時候咧，就係、是、我覺得佢係用咗一個好戲、好舞台劇嘅寫法，係去寫呢個電影嘅。咁、所以可能就係頭先你得到嗰個睇法，就係好似覺得佢唔係線性，但明顯係線性嘅。咁、不過佢係好似用咗三幕劇咁樣去做嗰樣嘢咧，咁係幾特別嘅，我覺得。 係阿初，你又覺得點咧？ 我觉得挺好啊， 挺好啊。 讲完啦， 好啊。 我睇嗰阵时候，我睇嗰阵时候我真的觉得挺好、啊。我第一，我觉得那个所谓线性，我觉得很线性啊。咁同埋你话如果阿 Lucretia 头先有提过话，真系有一个舞台劇式咁样三幕咁样咧。咁当然佢好多时候都真系啦，即系最主要分三大嘅章节咁样去交代。但系其实我谂啊，当中第一牵涉一啲编剧嘅功夫嘅，等阵我哋一定会讲到，就系佢点样将乔布斯嘅一生一啲好重要嘅唔同嘅 elements。逼咗喺啲沙漠入面佢交代晒。呢一个如果淨係睇佢个技巧呢，我觉得等阵我哋一定会讨论㗎。咁啊，讲到话佢真係有啲舞台劇嘅风格呢，即係话即係因为佢咁样沙漠就有的而且确有少少似。但係我睇嘅时候我又冇特别咁諗。但係你而家咁样提我又觉得係喎，有少少似舞台劇，即係因为我哋好習慣地呢，就係我唔可以有好多个场景㗎嘛，好多次舞台劇都係咁。所以呢一个呢，我觉得你而家咁样提係的确有少少似，但係入面亦都有好多呢好有趣嘅一啲电影技巧喺入面我见到。所以我觉得呢个都系 佢除咗即係你可以话差唔多系同一个场景咁上下啦，即全部都一个舞台后边嘅，同埋人物其实佢都系嗰几个嚟噶，即系沙漠里面咧，所以呢啲系好似一个舞台剧嘅写法。 三一六啦，我哋叫，只不过唔系同一日咁样，唔系同一个时间，但系真系同一班人喺同一个地方度咁样。 系咪觉得好有趣咧？即系观众已经觉得 好有趣，应 该要听下呢个故事啦。 系啦，我哋转头翻嚟啦，就听下阿初讲下。 一劇之本，主持 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时代教主乔布斯的 Steve Jobs 呢一套电影呢就是由艾朗索坚呢就是编写的剧本的。这个故事不如我们立即讲一下它是讲什么的呢？ 故事就是讲一个即是我想现代人没什么人不识的一个人名乔布斯，你想想连我阿爸都识，你想想几咁犀利。咁但是只不过是因为我觉得很犀利。 我觉得作者应该不识的。 即是他可能会讲得出他的英文名，我怀疑我阿爸会。咁我阿爸不识英文的嘛。咁但是 anyway, 咁就是讲啊我哋现在即是每一个人差不多都手头上我哋台面都有一两部嗰啲产品喺度啦，是不是我自己袋住袋住两三部嗰啲产品喺度。咁啊呢一个人是啊真的啊真的改变咗我哋生活去。好嚴重地，咁但係入面就係講 Steve Jobs 佢唔係講佢發跡，因為唔係真係由佢一開始去做蘋果，或者佢一開始掂呢個工業，亦都唔係由佢喺大學轉學開始講起， 即係喺個車庫，即 係係啦係啦，唔係由喺佢嗰個 garage， 即係嗰個叫即係我唔知有車房嗰度開始講起，唔係嘅，就係講咩咧？就係其實佢成個戲咧，我哋頭先講話所謂三幕咧，都係咩咧？就係佢準備佢嗰啲發布會啊，即係每一次都係佢準備佢發布會嗰二三十分鐘或者係一兩個鐘嘅事咁樣。 三十分鐘啊，基本上 係啊，次次都係咁上下嘅。咁第一次個發布會係咩呢？其實就係佢當年第一次發表呢個 Macintosh 呢一部電腦啊，因為之前有 Apple 咧 ，Apple II 啦，以蘋果電腦 Apple 咧一路賣緊最賣得，當時咧就係 Apple II。我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啊？我細個我有印象，我掂過 Apple II 呢部電腦噶，我有掂過噶，真係。即係但係嗰個年代依然係咧，就係我哋而家所謂嘅 PC 係盛行嘅。嗰陣時就係大家仲係用緊 DOS 啦，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係 啊，我知道啊， 我知 道。已經即係揭露咗我嘅年紀啦，又係。 開始用，我有做啲 research 啫，我有做 research， 咁就亦都開始用啊咩 Windows 唔知 3.0 3.1 啊，咁樣慢慢開始一路落嚟啦。我細細個一路都係用 PC 嘅年代嚟嘅，咁而當時咧就係佢發布呢個 Macintosh 第一部叫做 Mac 機啦。咁呢部 Mac 機咧，其實當時去發布咧，就係有一個執著位咧，就係一路啊 Steve Jobs 咧就喺度糾纏緊嘅，同佢嘅下屬。咁佢下屬就係話唔得啊，我哋唔可以做嗰一個示範，就係我哋唔可以令到部電腦咧有一個語音發聲系統咧，就係講 hello。因為如果而家我哋走去揾一啲 research， 你都好容易揾到第一部就 hello， I'm a Macintosh 嗰個咁嘅語音發聲咧，即係當時係好轟動啊，因為喺啲電影橋段入邊有提到一套電影咧，就係2001太空漫遊。咁入面就係部電腦開始識講嘢，咁當時嘅人真係見到呢個電影情節就係覺得嚇、有冇搞錯啊？而家我哋部電話識得同我哋傾偈添啦，大佬係咪？咁但係當時咧就係佢就係話喂，我一定要做呢個示範。咁、而佢身邊嘅同事咧就由奇温斯利飾演，Joanna 就係佢嘅得力助手，即係佢左右手長期喺佢側邊嘅咧，就話喂，我哋雖然係真係已經 launch 咗有一個廣告啊，就係嗰個叫做1984嗰個系列咧，就係好顛覆性嘅當時嗰個廣告。咁唔講嗰個廣告啦，好多人最近都喺網上面可能睇翻啊，會就係咧話，喂，我哋係話我哋會有一部新嘅電腦叫 Macintosh， 但我哋冇講你有啲咩功能咁啊？點解一定要示範一個咁嘅功能啫？但係咧，喬布斯就係一路都堅持一定要做呢樣嘢。 即係佢本身其實係得嘅，不過突然之間喺發布會之前發覺係即係出唔到聲咁樣。 其實都唔係一路都得嘅，其實一路都有啲小問題嘅。咁佢一路話要做呢樣嘢啦，咁佢就捉住嗰個首席工程師啦，就捉住，喂，你快啲同我搞掂呢樣嘢。佢話我唔理你用咩方法啊咁啊。但係嗰個工程師搞咗好耐之後。就話咧，喂，其中一樣嘢就係而家有六分一機會得，有六分五機會都係唔得嘅。咁跟住喬布斯就講咗個比喻，就係話，咁而家咪好似俄羅斯輪盤咁樣咯，有六分一嘅機會咧，你對住自己個頭開槍咧，你就唔會死；但有六分五嘅機會咧，你就會死。咁你快啲想辦法減少呢啲子彈啦，唔該嗱，臨搞啦咁樣。咁就真係用呢樣嘢恐嚇個工程師，同埋佢同佢講話啊，好簡單啫。等陣間發布會度咧，我就會同所有人講每一樣嘢，即係細嘅部分係邊個人設計，就話書係邊個設計啊，我哋呢啲平面設計係邊個設計啊，個外殼係邊個設計啊。咁我一定會講個語音系統就係你設計嘅，我一定。唔会话俾唔知啊！你谂掂佢啊，咁样咁嚟到呢度，我哋见到嘅苏花，我哋见到呢个乔布斯咧，已经系基本上系可以用黑人憎嚟形容嘅，即系佢唔系一个容易相处嘅上司嚟嘅。你可以话佢唔理你感受添啊！即系总之我要，我就要。然之后佢亦都见到个工程师咧，就系着住件蓝色嘅恤衫，佢话：咦，你个恤衫嗰个袋？ 喂，好喎，啱啱擺到一隻當時嗰啲三點五寸嗰啲 floppy disk 咧，就係話，喂，我要件咁嘅衫，即刻我要件白色嘅呢啲衫，就係要有個 floppy disk 嘅。因為我隻碟係藍色，所以我件衫唔可以係藍色。跟住就叫阿奇韻斯利飾演嗰個做 N， 就嗱嗱，我唔理你，落去睇下邊個客人有乜到好，就同佢交換啦。我哋用部電腦同佢交換啦，一定要攞到咁樣。即係你見到佢係咁樣做手，但係另一邊商佢亦都面對另一個問題，就係同時咧，因為佢就面對緊一個少少嘅緋聞啦，就可以話。就係話傳聞就係佢有個女叫做 Lisa 咁樣，而佢而家發布嗰部電腦亦都係叫做 Lisa 喎。咁但係佢就唔肯認呢個女係佢個女，咁就即係基本上係同嗰個即係嗰個 Lisa 個媽媽咧就對簿公堂啊。到最後咧就係嗰個 DNA 嘅驗證就係話有 94.1% 咧呢個女咧應該係喬布斯嘅女嚟嘅。咁而喬布斯到最後咧亦都係公開咁講話，喂根據佢嘅推論用啲數學方法運算咧，就運算咗喺美國有 28%。嘅男人有機會係呢個小朋友個阿爸嚟嘅，其實即係用一啲運算方法計到一啲咁樣嘅結果出嚟啦。而呢樣嘢亦都激到佢嗰、那個即係可唔知應唔應話佢前妻啦，總之佢一個呢個女朋友啦，當時係咁就好嬲啦，就係話咁即係話我有機會係同28% 美國嘅男人上過床，你點可以咁講啊？咁樣咁喬布斯當然就係話我唔係咁講啦，點都好啦。但係到最後佢哋亦都爭持咗好耐，就係話喂咁究竟嗰個係咪個女啊？而喬布斯一路都基本上係唔肯。承认嗰个女嘅，但系咧佢部电脑叫 Lisa， 而呢个女咧亦都系叫 Lisa。咁到最后咧，呢个女咧亦都系满心欢喜，因为咧就佢个妈妈就同佢讲啦，佢话而家咧你阿爸爸咧就发布一部新嘅电脑，系用你个名嚟命名噶，系叫 Lisa。而呢个女仔啊 Lisa 对住乔布斯咧，佢咁样讲嘅时候咧，乔布斯就同佢讲唔系啊。嗰部電腦唔係用你個名命名嘅，嗰、那個電腦只不過係一個我唔記得咗啊，係 local integrated system architecture 咩 LISA 啦，唔係你個名嚟。咁呢個女仔就突然間真係只係一個幾歲嘅五六歲嘅一個小朋友，就基本上係受到一個好重嘅打擊。佢因為佢話嚇唔係部電腦用我個名嚟命名啊，咁即係係咪？我係跟部電腦明明啊，我唔明啊，即係佢其實受咗個好大嘅打擊。咁呢一個亦都係成個故仔入面咧，阿喬布斯同佢個女或者係同佢呢一個我都唔知叫佢前妻定係女朋友定係呢個女伴嘅呢個咁嘅關係啦，前女朋友咧已經唔係女朋友啦，而家。而呢個前度嚟到呢度咧，就除咗係帶個女嚟逼佢，逼喬布斯認個女，或者法庭有頒令要佢俾撫養費或者點樣之後咧，佢亦都話你而家坐擁Apple 係你嘅生意啦，係市值係4.41亿美金啊，咁而我哋係攞緊即係美國嘅綜援啦咁樣，咁你係咪於心有愧咧？咁Steve Jobs 佢嘅反應係咩啊？我淨係覺得好唔開心，有乜可能我間公司只係值4.41亿啊？佢哋根本就低估咗嗰間公司，就係咁樣去描畫咗呢個人物。而到最後咧，呢一個喬布斯就係因為阿 Lisa 咧，佢教阿 Lisa 用佢嗰部 Macintosh 啊，咁用嗰部電腦咧就阿 Lisa 就畫咗一幅畫，然之後到最後咧，因為佢哋用一個即係新嘅 user interface， 就係第一次有啲 graphical 嘅 user interface。我講好多英文添，總之就係一個畫面㗎啦，你用隻 mouse 點下點下就唔使再打入一啲指令啦。咁就佢就畫咗一幅畫，你諗下一個幾歲嘅小朋友，只係用咗幾分鐘嘅時間對住一部電腦，佢已經識用啦，即係佢對呢樣嘢亦都係我 即係遺傳分子啊，遺傳 唔知啦，可能係因為佢嗰部電腦做得太過容易用，佢亦都想講呢樣嘢嘅。咁到最後佢就叫 Lisa 將嗰幅畫咧就 save 咗嘅，就叫 Lisa 打佢個名，然之後撳 save， 用啲 mouse 一 click save 就 save 咗第一幅阿 Lisa 喺呢部 Macintosh 上面畫嘅畫，咁啊 save 咗。咁亦都係個發布會啦，到最後臨喺發布會嗰個語音系統亦都係搞唔掂嘅，到最後佢哋係出術嘅，即係將原本嗰、那個cache memory 啦，應該係我唔記得 RAM 定係 cache memory 啦，由原本嘅128K 我唔知道大家仲有冇人知道呢咩意思啊？128K 啦，佢就真係出術，就係話咧，我哋一年之內就會買一個新嘅版本，就係用512K 嘅 memory 噶啦，即係但係4倍嘅 memory 啦，咁到時就唔會輕機噶啦，其實，咁所以 Steve Jobs 就話咁好啦，而家我哋就用512K 做嗰個 demo 俾人睇啦，咁但係佢呢個左右手啊做 N 就係話，喂，咁你咪真係呃人咁啊？喂，我哋一年之內真係會賣噶啦，一次咁多。咁佢哋就喺個發布會度就係發布咗當年第一次有一個語音系統嘅一部 Macintosh。咁以為係會成功啦，而佢當時就係話希望喺三個月內可以賣到100万台嘅 Macintosh， 而之後每一個月咧可以賣到20000台。但係好不幸地，當時咧即係因為其實公司最賣得係 Apple II 啦，喬布斯當時就決定話：喂 ，Apple II 停產啦，唔好再做啦。但係好不幸地喺發布會之後咧，竟然呢個 Macintosh 咧係賣得唔好嘅，只係賣咗幾萬部啊，然之後每個月只係賣得幾百部啊，根本。 本就係賣唔到嘅一個產品嚟嘅。而到最後呢樣嘢亦都令到公司咧做咗啲新嘅決定，第一就係繼續做 Apple II 啦，發展 Apple II 啦，而放棄 Macintosh 啦，亦都係炒咗喬布斯。 但呢啲咧，其實就喺第一幕，即係佢中間嚟嘅呢啲係過程。係其實第一幕就喺佢個發布會頭先 完 係開始。 咁就叫做即係我哋姑且叫做第一幕啦，因為我哋咁樣即係一開始我哋深刻定義咗啊，即係三幕咁樣。去到呢個位就係佢發布會完咗，但係好不幸地就係賣唔到啦。而喬布斯咧亦都係我哋知道佢離開咗蘋果，但係我哋唔知道嗰個所謂嘅真相係咩嘅。對外公開咧就係話。是蘋果炒了喬布斯，即是對外公開就是知道一樣咁嘢。咁但係去到即係所謂嘅第二幕啦，就係去到第二個發布會，竟然唔係蘋果嘅發布會，係喬布斯離開咗蘋果之後咧，佢係發展咗啲其他公司嘅。 四年之後，1988年啦，而家 1988年啦。咁大家都即係可能知道啦，喬布斯其實離開咗蘋果之後係搞過好多其他唔同嘅生意，其中一個亦都係同電腦有關，就係有間公司叫 Next， NEXT。咁佢呢一個新嘅電腦發布啦，咁又係好大件事啦，亦都係牽。大波，因為大家都睇緊呢一個叫做神童啦，即係佢點樣離開咗蘋果之後，佢而家打對台喎，咁究竟會做樣咩咧？佢就猛話自己唔係打對台啦，我係即係做緊某一啲嘢，我唔係同 Mac 打對台噶，點點點。但係到最後，我哋喺嗰個過程入邊，亦都發現咗一樣嘢，就係原來咧，某程度上呢一個 Next 嘅呢個系統咧，原來係空心嘅。即係佢係冇咗一個我哋而家最緊要嘅叫 OS 啦，嗰個核心嗰個叫中文叫咩啊？Operating System 作業系統係啦，呢個作業系統咁啊個作業系統其實係未寫好 嘅 喎，咁 只不過個外殼係一個好完美嘅黑色嘅叫 立方體， 而公司咧就係好著重嗰個外殼嗰個設計，用咗好多錢去做設計啊，但係入邊賣咩唔知嘅，即係做到啲咩唔知嘅，而嗰部電腦係超貴嘅，咁佢啲同事同佢講：，喂，你賣唔到喎，你點搞啊？咁樣點知我哋深敲去到個古仔嘅呢個叫第二幕嘅末段咧，我哋就開始知道喬布斯打緊咗個乜嘢嘅算盤啦。個古仔係咁講啊，我唔知道真實係咪咁啊。個古仔就係話咧，其實咧 Apple 咧已經係去到嗰個位咧，有少少山窮水盡，亦都唔知道做乜好。而喬布斯係睇準咗呢一度咧，就做咗呢一個咁樣嘅系統出嚟，而係未有個 OS 嘅，因為 Apple 而家都係冇 OS， 佢就係等緊睇下。Apple 出嚟嘅新嘅產品究竟有啲乜嘢問題？佢就攻嗰啲問題咧，就做翻一個新嘅 OS 出嚟，然之後到最後可以話咧，就係逼蘋果賣佢，咁佢就可以翻入去 Apple 啦。而呢一個亦都喺第二幕呢一個所謂嘅完結嘅時候，亦都係即係成立咗嘅，就係到最後蘋果真係將呢間公司 Next 係收購咗。亦都喬布斯咧，係再一次翻咗去蘋果入邊繼續工作啦。但喺第二幕入邊，另外一啲嘅問題咧，就係佢個女啊，依然都係甩唔到嘅，就係佢嗰個前度女友同埋佢個女咧，亦都係不停咁出現啦。呢個女亦都開始有少少問題，因為佢開始大啦嘛，大嗰啲啦，十零歲啦，開始有少少反叛啦。亦都喬布斯亦都知道咗咧，原來佢個女啊 Lisa 咧，同佢媽媽嘅相處亦都有啲問題。即係佢阿媽睇上嚟有少少咁樣嘅指向性嘅，就係話佢媽媽咧最緊要就係有呢個咁嘅女咧，就可以喺喬布斯身上攞到一啲錢。係，雖然喬布斯之前已經俾咗錢佢哋買咗層樓啊，亦都有供養呢個細路女啊 Lisa， 但係睇嚟呢個媽媽好似有少少即係喺度即係呃緊佢錢咁樣啦。 唔係好識照顧個女啊，反而個女照顧翻佢。 呢個都幾大件事，因為連個阿媽自己起身啦，都係個女要去叫佢起身啦。而喬布斯聽到之後，佢唔係幾開心嘅，因為佢覺得喂嗰啲係家務，嗰啲係你個人嘅責任，你點可以叫一個十零歲嘅小妹妹去做一啲其實真係你自己責任嘅，你起身喎，大佬唔係講緊佢自己煮嘅早餐，你都可能係家教嘅問題，都可能都仲講得通。但係你要個女日日叫你起身，而家叫唔到起身，遲咗個女就自己走嚟揾我咁樣，咁點點咧？嗱，大家我再重申一次啊，所有我哋講緊而家兩幕咧，全部嘢係喺嗰個劇院嘅後台發生㗎，一路冇離開過劇院嘅後台㗎。唯一係有一啲 flashback 咧，就係講翻哇就係當日咧佢哋 Apple 個總裁即係決定話炒佢嗰陣時咧，其實嗰陣時係點樣發生咧？就係、是、原來入邊有交代一個情節，就係喬布斯去到就話咧佢哋係想炒咗個總裁，即係呢個總裁喺臨上機聽到之後就連行李都唔要嘅，即刻翻公司開會，就 call 曬所有人夠法定人數，即係夠 call 諗開會舉手咧，就係、是、呢兩個人咧到最後就係、是。一有你就冇我，有我就冇你。咁啊，喬布斯就話唔要呢個總裁，呢個總裁就話唔要喬布斯。而到最後，因為實質個數據係Apple II 係佔咗公司嘅90% 嘅收入，咁冇可能會保住Mac 而唔保住 Apple II。而到最後亦都被逼咧係咁樣炒咗 乔布斯啊。咁乔布斯就系即系，所以先至喺第二幕呢度再见翻呢一个之前嗰个总裁咧，两个人对质咧，就将呢件事讲翻出嚟，亦都到最后佢亦都要上台啦，就系发布呢一个所谓嘅 Next 嘅呢一个系统。咁到最后就当然系 Apple 收购咗佢啦。 亦都要提下就系佢同佢一齐即系拍住上游，即系最初喺个车房开始嗰个拍档、 工程师阿 Andy， 佢又系每次咧佢嘅发布会咧都会走入嚟后台揾佢嘅，咁又成日都系要叫佢咧要多谢 Apple 多谢 Apple。two 嗰班人，但系到最后佢都系死都唔肯，死都唔肯。而去到我哋叫嘅第三幕啦，就已经啊去到咧就系第一次发布 iMac 啊， 1998年 系啦，1998年，我唔知系啦，我唔知大家系点样。我对 iMac 呢样嘢 系 好有印象嘅，因为啦，我细细个开始接触，即系可以话系设计啊嗰啲咁。而当时咧好多即系啲所谓设计师都系走咗去用苹果嘅软件嘅。而嗰阵时一部 iMac 系颠覆性嘅，咁。嗰、那個 iMac 當時嗰個發布會咧，亦都係就係全世界就係開始。而家點解啲人咁中意睇蘋果發布會？其中一個主因咧，就係由當年 iMac 嗰個發布會開始。咁呢個發布會度咧，亦都有幾個問題咧，就係、是、Lisa 大個女啦。咁 Lisa 咧，佢嘅問題咧就係佢而家就有間名校大學收咗佢啦，但係就冇錢交學費喎。因為咧，佢媽媽咧就已經變賣咗間屋啦，就攞咗啲錢去唔知話醫病定係咩咁啦。總之佢哋就冇錢交學費，而到最後咧，即係呢樣嘢係令到咧，Steve Jobs 嘅左右手啊，做 N 咧就好嬲嘅。佢話：喂，你有冇搞錯？我跟咗你十幾年，即係我冇辦法忍受一樣咁嘅嘢。你平時即係個人點樣，即係可以話係一個衰人臭脾氣啦，同啲同事合作得唔好啦，點樣都好，我都可以忍你，我都可以同你繼續工作。但係，喂，我真係睇住你個女阿 Lisa 大。系嘅，点解你可以咁样啊？到呢个位佢冇钱交学费吓？点样冇钱交学费啊？因为到最后要话 Andy 帮佢交费吓？边个 Andy 啊？个首席工程师 Andy， 点解佢会交学费啊？自己走去点知呢个 Andy 走嚟就系话吓？因为我细细个就识佢，我几岁就已经识佢，我睇住佢大，我一路见到系咁样情况，我到最后见到佢喂佢咁大好机会，可能会突然间会冇书读嘅，或者佢要突然间停学一季或者一个学期咁样，我点可以俾呢件事发生咧？咁我咪俾钱佢读咯。咁而喺呢個咁嘅過程入面呢，我哋慢慢見到 Steve Jobs 呢就係話喂你有冇搞錯啊，喂係咪又係你叫我個女係睇心理醫生啊，咁係啊，我叫佢睇心理醫生啊，因為我覺得咁樣對佢有好處啊嘛， 即 係 有個咁嘅阿爸對佢，佢真係要睇心理醫生。 而呢樣嘢輾轉啊Steve Jobs 呢慢慢就開始越嚟越見到呢，就係身邊呢啲人呢其實你唔可以話佢對佢唔好啊，個個人其實都對佢好啊，但係對佢表面個關係係好差嘅咁樣。咁呢樣嘢一路咧就慢慢開始 review 出嚟咧，亦都到最後就見到佢同佢自己個女關係咧，個女已經今日係佢個發布會啦，但係佢個女咧就已經係同平時好唔同啊，因為第一幕同埋第二幕咧就係佢好 eager 喺度，即係匿喺後台 呢度睇，係啦。 但係嚟到第三幕咧，佢話我佢同阿做緊講，你快啲揾我女嚟，我想見佢。而佢個女佢個反應係咩？我唔想見佢，我而家同我啲朋友喺埋一齊啊咁樣。咁呢個對於 Steve Jobs 嚟講，我哋喺個戲入邊咧就唔可以話明顯見到佢有好大嘅打擊，但係佢嚟到咧，佢覺得好奇怪嚇，點解會咁樣噶？阿 Lisa 即係佢冇話過呢個係我個女啊，但係冇理由會咁嘅，我一定要見佢，我而家一定要見佢。咁到最後佢亦都即係可以話係喺後台度見到佢個女啦，但係佢個女同佢嘅對質咧，就係即係令到阿 Steve Jobs 可以話係幾唔開心嘅。第一就係、是、喂嚟到呢個位，你唔好同我講話你係我阿爸係點啦，你幾時候當我係個女啫？冇啊咁樣，亦都係你唔好講話我阿媽對我有幾差，你對我都唔係好好嘅。而到最後呢個阿女咧就轉身走咗嘅。咁但係咧，到最後即係喺臨係發布會之前咧，呢、這、一個阿 Steve Jobs 第一啦，又係嗰個工程師又叫佢，喂，你可唔可以再多謝 Apple Two 啊？咁樣，咁當然啊 ，Steve Jobs 都係死都唔肯啦，佢依然覺得 Apple Two 係錯嘅，因為佢成個系統就係講個 Open System 同埋一個 Close System， 佢好堅持 Apple 要係一個 Close System 啦，咁嗰啲唔長論啦，就係但係到最後咧，亦都提翻就係當日嗰個所謂六分一機會同埋五分一機會嗰件事件咧，咁呢個我覺得幾我對我嚟講咧有少少發人心性啊，我等一下再講點樣發人心性啦，就係話。咁當日我逼你要令到個電腦嗰個語音系統可以講到 hello 啦，咁而家到最後得唔得啊？咁到最後嗰個工程師就話係得啊，咁哦你唔使多謝我，即係 Steve Jobs 就係講咗佢咁嘅説話，就係、是、你唔使多謝我咁啊，即係佢當日係用嗰種方法，但係的而且確嗰件事到最後真係可以話係 work 咗咯，咁呢個就係呢一 part 完咗。 咁而周圍有好多蘋果嘅員工穿住蘋果個 logo 個衫啦，一路喺度望住呢件事啊。咁而其他人嗰個反應咧，我哋就見到啲人就係即係亦都冇聲出，轉身走咗。但係佢哋中唔中意我唔敢講啊。而到最後咧，就係佢個女阿 Lisa 咧就諗住揸車走噶啦。但係喺阿 Lisa 揸車走嘅時候咧 ，Steve Jobs 就衝上去捉住佢。就揾到佢咧，就同佢講話：，喂，聽講話你而家喺校報度寫緊啲嘢喎，係關於電腦喎，我想睇下你嗰啲文啊咁啊。佢話嚇你唔好睇我啲文啦，你都係翻去你個發布會啦，你發布會分分鐘你仲要過佢自己啦，真係。 你唔可以遲到，同埋佢係以前係 因為 好緊張，唔 可 以 遲到。 但係今次佢為咗揾個女，其實咧就係 而到最後最重要嗰樣嘢，佢就係話我一定要睇你啲文。如果呢一刻我唔睇你啲文嘅話咧，我就唔會落去發布會。而家全世界喺度等緊個發布會，亦都係全世界喺度等緊你。我要睇你啲文。咁呢個其實對 Lisa 嚟講，我覺得意義幾大嘅，真係佢第一次。 咁佢兩父女嘅關係其實都係一個大嘅轉變。 係啦，係有一個好大嘅轉變，而到最後咧 ，Steve Jobs 就見到佢攞住個 Walkman 啦。而當年嚇1998年，如果我冇記錯，我仲記得1998年我喺美國嘅見到嗰啲人真係周街攞住 Walkman 嘅，唔興 MD 喎，當時係用緊 MD， 但係唔興 MD 㗎，所有人都仲係用緊 cassette 帶嘅。到最後 Steve Jobs 就同佢講話，我要喺呢個袋入邊一個好細嘅 device 就可以擺到500首、1000首嘅歌。 係 呢個係我要做嘅嘢。咁啊 ，Lisa 聽到之後，真係呢、這個真係會咁樣改變個世界。咁當然我哋而家知道啦，唔止係500首、1000首嘅歌啦，我哋而家攞住一個電話已經係裝住唔知幾多嘢啦。咁樣就係、是、咁樣就可以話改變咗我哋嘅生活啦。而到最後 ，Steve Jobs 就同埋佢個女就一齊翻嚟後台，就同佢女講：你會唔會想喺後台度睇我做個發布會啊？而到最後佢個女就企咗喺個後台側邊，就睇佢嘅呢一個發布會。而當時就係1998年，亦都喺呢個發布會正式開始 ，Steve Jobs 行出去，所有閃光燈閃緊，舞台嘅燈照咗佢嘅時候咧，個戲亦都完咗啦。 呢一份係劇本，劇本有長有短，有深有淺，有好有壞。佢入邊係文字。佢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好啦，我哋继续同大家讲时代教主乔布斯啊呢一套电影啊。咁呢一个电影咧，啱啱我哋都讲佢系好有舞台剧嘅感觉啊。咁啊，摆咗喺个大银幕上面做啦。咁啊，其实即系我就觉得话好特别啫，但系我系好中意，我都觉得佢喺讲啊 Steve Jobs 同埋佢身边嘅人嗰啲关系上面，用呢一三幕去讲咧系好特别。因为头先我哋提得最多就系佢同佢个女啦，咁但系我哋就唔会忘记，当然有嗰个总监啦，仲有两个 Andy 啦，咁样咁呢啲人睇住佢三幕入面不断嗰个关系咧系有啲改变嘅，咁呢个亦都系特别嘅一个地方。你哋又觉得即系个戏今次嗰个剧本上面有边啲好特别嘅地方？ 其實就係咧，佢雖然我哋睇到好似 Steve Jobs 好緊張佢啲產品啊，但係咧佢依個戲其實咧，你見雖然每次都係講緊係三個發布會，但係其實最重要嗰啲嘢咧，全部都係佢同呢幾個人咧之間嘅關係嚟嘅。咁其實頭先咧講故事嘅時候咧，反而冇講過佢同嗰個CEO 啊。咁每次 CEO 嚟到咧，就成日都提到咧佢個出身啊，即係喬布斯嘅出身。嗰、佢係因為俾人收養噶嘛，佢係個父母咧係生父母係即係生咗，但係冇要佢嘅。咁而第一次個養父母就攞咗佢翻去咧，就要還翻佢走嘅。 一個月試用期過咗之後就還 翻走。咁第二個養父母去再即係攞咗佢翻嚟嘅時候咧，同埋最初佢話咧就佢個養母好驚即係去愛佢啊，因為佢個生父母好似有個條件就係話咧，佢個養父母一定要大學畢業咁樣嘅。咁所以嗰、那個第二次呢個養父母咧就驚，其實自己唔係啊，所以好驚佢會收翻。咁所以個養母咧就同佢講話，其實最初咧係唔敢去錫佢啊，因為好驚錫咗之後咧就你又要俾翻人咁點咧咁樣。咁我記得係呢一個關係其實去到第三幕嘅時候咧，佢又再攞翻一樣嘢出嚟講嘅。咁而嗰陣時啊 ，Steve Jobs 佢講一句，佢就話其實真係做得到，因為佢嗰個朋友就係個工程師，好似就係同佢講話，其實咁樣係得嘅咩？即係你可以控制得住自己唔去愛嘅咩？咁喬布斯又講一句，佢話事實係得嘅。咁你好直接喺嗰個位咧，其實你就會諗到咧，其實佢對佢自己個女咧，其實都係呢一樣嘢，就係佢唔敢，佢唔想去承認，就係因為佢唔想去 佢好怕佢愛，即係入咗去嗰樣嘢， 然之後 就 係 啦，就唔知點樣係啦，就咁，所以你會睇到佢真係三個時刻三段戲，你每一個人嘅關係同佢嗰個進展、嗰、那個唔同嘅發展啊，都會你見到喺度嘅。無論佢同佢個女助手啦，佢同呢一個CEO 啦，曾經係決裂過，但係到第三場大家又可以 話 friend 翻，係 friend 翻啦。佢同佢嗰個拍檔啦，即係每一次都係，但係即係佢都唔願意去多謝佢，唯一嘅要求就係你要多謝 Apple 呢班人。佢每一次都唔願意，每一次都炒大鑊嘅。但係即使去到第三幕，你見到佢嗰個直情個拍檔係嬲到走咗，但係到佢最後即係發布會開始咧，其實佢都有翻翻嚟聽，即係我諗。由呢啲人點樣去睇啊？喬布斯雖然喬布斯係嗰樣嘢好堅持啊，有好多好堅持嘅嘢，好多好乞人憎嘅嘢，但係咧，你又發覺呢一班全部可能喺佢身邊人都係一啲好精英嘅人嚟嘅。佢哋雖然同你唔啱，雖然可能會嬲，但係咧，佢哋有某個胸襟咧，都會係欣賞佢嘅堅持嘅，可能係。所以你從呢啲人咁樣睇咧，你會發覺即係 Steve Jobs 個人可能真係有好多乞人憎嘅地方，但係佢亦都有啲。是令到你會欣賞佢嘅地方，咁我覺得佢呢一樣嘢建立得幾立體啊！ 我覺得我哋好似真係喺度講緊 Steve Jobs 咁，但係其實我哋講緊個戲 嘅。係冇錯， 我自己覺得，因為我自己秉持一樣嘢就係、是、第一，大家千祈唔好咁樣諗。雖然你哋可以咁諗、就是，就係哦個戲係就係 Steve Jobs 嚟㗎，講緊嗰個。但係因為佢一定經過某一啲嘅戲劇處理㗎嘛，即 係 令到佢係提煉咗，或者係令到我哋更放大睇某啲嘢，或者係將某啲嘢睇得冇咁清楚。而家個戲入邊我哋見到呢個 Steve Jobs 咧就係一樣咁嘅嘢。咁反而我喺睇個戲嘅時候，其中一個我覺得值得討論嘅咧，因為阿杰一开始就系话，咦，我冇谂过系咁样，那个所谓冇谂过系咁咧，我唔知道你谂住原本系点啊，即系我觉得得意嘅系咩呢而家究竟编剧同导演拣咗啲乜嘢俾我哋睇？即係揀咗俾我哋睇關於 Steve Jobs 嘅乜嘢？究竟係睇佢喺佢點樣去運作佢間公司度有幾叻啊？定還是係哦睇佢嘅感情生活啦、啊？定還是係睇佢同佢個女嘅關係？定還是係佢同佢嘅生活關係？因為佢同個生活關係又深刻又講過噶嘛，有提過，但係佢輕輕提一提，即係究竟個戲嗱，而家我。作為真係拋磚引玉咁樣抌條問題出嚟，你覺得個戲係睇咩嘅咧？ 我覺得係睇佢點樣去面對自己呢個心結嘅，即係佢自己個出生嘅心結點樣係扣連佢成個人生嘅。我覺得係，佢點樣去解？佢點樣去面對呢一樣嘢？呢、這個肯定係佢自己令到佢個性格係有影響嘅。即係呢一樣嘢係佢解唔開嘅嘢。但係我哋睇住佢點樣經過呢十幾年啦，即係成個戲嘅差唔多十幾年，佢點樣慢慢喺呢啲。關係之中，慢慢去解開咗自己呢一樣嘢咯。而且你講得啱嘅，那個編劇啦 ，Aaron Sorkin 啦，佢呢個其實係 based on 嗰本書啦，係Steve Jobs 佢即係自己係 自傳啦，可以話 係啊，佢係即係揾人寫嘅呢、這個自傳係佢寫嘅時候仲未死嘅，咁佢都去睇住咁而家去改編嘅時候咧，呢個編劇都有訪問曬頭先我哋所講嗰幾個人物、主要嘅人物啦，都去傾過偈嘅，包括佢個女嘅 Lisa 都有。咁但係佢都有講過，大部分咧全部嗰啲對話咧喺戲裏都係假嘅、都係作出嚟嘅。咁但係我又睇過啲資料咧，就係呢啲人物啦嚇，睇翻呢套戲嘅時候咧，都覺得係幾真。雖然嗰啲嘢可能唔係一啲真嘅事，但係咧。我諗佢做到出嚟某啲神水咧，係關於嗰樣嘢係又係幾真嘅，佢哋覺得呢、個咁就係嗰個技巧啦。係 啊，我覺得呢一個即係特別係 Lucretia 俾咗呢啲資料我哋之後，就更加見到嗰個功力喺邊度。得意啊，得意就我哋喺節目都應該大約提過嘅。我哋想要真實咧，打開窗望落街得㗎啦。咁但係我哋睇戲嘅時候，嗰、那個真實究竟係乜嘢咧？即係呢一個係其中一個，我覺得係好嘅示範嚟嘅。即係特別係頭先 Lucretia 講就係話，喂嗰啲人真係走去睇，睇完之後佢覺得，咦嗰、那個神水。水都依然喺度喎，個事件未必係全部係真確，但係確實嗰個故仔嘅推進或者嗰啲關係，佢描寫得到出嚟。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我真係覺得推介大家去睇嘅就係佢點樣。你諗下幾難噶？點樣將喬布斯嘅一生嘅重要嘅 element， 你逼曬佢喺三個發布會入面去發生。嗱，你問我咧，我有少少覺得有冇咁 dramatic 啊？你真係唔到你發布會前20分鐘，你唔嚟發難嘅，你次次都係咁嘅。你明知道嗰個咁樣嘅示範係有問題，早三日就知㗎啦。有乜理由嚟到發布會先至搞唔掂，先至講有個方法就係用512K。 唔係用 128K 啫，我就唔信啦。即係有啲位可能有少少 over dramatize 咗件事嘅。 所以就係我哋會覺得擺喺電影度睇會有少少覺得，如果你係入舞台咧，你會好啲嘅，因為觀眾入舞台，你大約知道喺個舞台係有某個限制，你會覺得如果佢喺呢個限制，即係得一個景啦，又得可能好少演員啦，喺咁樣之內做到呢樣嘢，你會覺得啊好勁喎。但係擺喺個電影，因為電影個限制相對地其實係細啲嘅，而佢咁樣選擇去都係密集咁擺咗喺咁樣度咧，係有趣，但係你又會少少覺得係咪即係好似有少少係咪最好咧？咁呢個係值得斟酌嘅都。 但係我自己睇佢呢一個咁樣嘅設計啦，可以話即係我唔夠膽講佢原本係咪究竟想佢係有一個舞台劇咁啊，定還是點啊？即係我諗最大嘅原意咧，係佢將成件事咧集中喺咩咧？就係、是、發布會嘅 preparation。 冇錯， 即係呢一個，因為對於大部分人認識喬布斯咧，我諗大部分冇真係見過喬布斯嘅人，主要就係嗰啲發布會嘅龍像咯。你見過喬布斯嘅啫，你見到佢就係嗰個我哋認知嘅喬布斯，每一次都係好 charm 嘅，係嘛？好，你可以話佢好有趣嘅，佢好個 presentation skills 好好嘅，出到嚟每一次都係舉重若輕，然之後每一次我哋都有驚喜嘅。呢個就係我哋認知嘅喬布斯，但係究竟喺後台嗰個喬布斯係點咧？我覺得呢一個係成個戲佢一個最大嘅比喻啊，就係喺後台嘅喬布斯究竟係一樣乜嘢？而呢一個咧，我認為佢成個喺成個電影入邊嗰個選取咧，作為一個大嘅比喻嗱，呢個係我的解讀嚟嘅咋，我唔係話原本人哋係諗住咁做啊，就係佢呢一個喺後台嘅喬布斯咧，我覺得係好睇嘅。我哋想睇喺後台嘅喬布斯，我哋一路都淨係見到喺台面每一次發布會，我哋見到就係拍手去行出嚟嗰個 moment， 但喺佢行出嚟之前究竟係點咧？呢一個比喻係我覺得喺成個架構入邊係做得好好嘅。我唔知道啊，傑，你睇話你一開始你有某個 expectation， 因為我諗大部分觀眾都會係咁樣噶。你聽到話我去睇葉問、哦。咁我知道睇咩啦，而家葉問你同我講話葉問入面有太神喎、啊、咁我知道睇咩啦，入到去睇唔睇到一件事啊，係咪先，但係你係帶住某一個期望。 咪葉問你就個期望唔會係即係覺得嗰啲係真實嘅、 哦。可能係啦，我唔知啊，葉問都係真㗎嘛， 你可能仍然係覺得係比真實更真實嘅嗰種做法。 我唔知啊，我唔係想講嗰樣嘢，我只不過係想講緊即係大家入場之前嗰個期望啊。呢、這個我哋冇辦法解決噶嘛，因為我成日都覺得我哋唔係要作為一個專業嘅觀眾或者一個專業嘅業界人士去睇戲，一定係普通人去睇戲。我都係帶住一個普通人嘅心態我入去睇戲。喂，其實老老實實，我而家咁講咧，我睇完套電影咧，我有一樣嘢我失望噶，個失望就係、是，喂，我一路想睇咧佢即係同佢嗰啲產品或者佢嗰啲設計或者係佢即係佢嗰啲嘢，我想睇多啲。 整出嚟係咪？ 唔知點樣整出嚟，但係佢同我關係。咁而家睇到嘅，即係佢嗰啲執著係咩位啊？而呢個係其中一個我頭先話對我有一啲啟發嘅，即係你作為一個領導者，你究竟嗰個執著應該有幾大？嗰、那個平衡點喺邊度？幾時你應該鞭策你嘅下屬，鞭策得再勁啲、再誇張啲，甚至係恐嚇你嘅下屬，係咪？幾時係你應該好好地咁愛錫佢哋，或者係同佢哋一齊去工作？咁呢一個係我喺個戲入邊睇到一樣，其中咦呢、這個人，你究竟話佢成功定係失敗咧？我哋評價唔到，但係呢個就係呢個人咯。咁我哋從中我哋體驗咗一啲嘢，我覺得喺呢個戲入邊，我睇呢樣嘢係睇到嘅。但係我自己即係嗰個所謂嘅失望咧，到最後唔應該話失望，因為到最後我發覺嗰樣嘢原來唔係最重要啊。因為喺呢個電影入邊，佢揀選咗俾我哋睇一啲其他嘅嘢啊嘛。而我哋如果夾硬話，哎、我入嚟，我想食蘋果，你俾個橙我食嘅話，咁其實對個戲有少少唔公平嘅。但係的而且確，我哋冇辦法阻止觀眾嘅期望啊！即係觀眾入嚟究竟係想睇乜嘢嘅咧？咁而家我唔係話呢套戲做得唔好啊，只不過咧，咦，我覺得有趣嘅就係佢的而且確帶咗我嚟睇一啲嘢，我哋係原本冇諗過，而到最後我覺得個成效係好嘅呢、這個電影。 其實咧，呢位編劇咧，佢嘅早一兩年啦，我諗係佢係寫過即係 Facebook 嘅 social network 係啊 ，social network 嘅咁嗰個咧就係、是、我自己覺得咧會係比較。就係、是、阿傑所講嘅，即係你會預咗佢係咁樣寫嗰種，但係佢都係寫得好好嘅，所以佢嗰個其實攞咗奧斯卡嘅最佳改編劇本獎。咁反而今次呢個咧，其實佢係攞唔到個提名嘅，即係奧斯卡連提名都冇。但係佢嘅金球獎咧係攞咗個最佳劇本嘅今次呢一個。咁、我自己覺得可能嗰樣嘢就係、這個手法確實係比較。 同一般嘅電影，即係你所謂我哋諗住入去睇個電影嗰個手法係確實有啲唔同啊、嗯。但係我覺得呢個編劇佢係有心想去將一個舞台嘅嗰種手法係擺上嚟呢個電影。既然佢係已經攞咗個奧斯卡啦，係咪？佢都冇乜包袱啦。咁我覺得佢 都想再攞㗎嘛。 佢係想試下一個新嘅，即係用呢、這個，因為佢其實不嬲都有寫開舞台㗎，佢亦都電視劇亦都有嘅呢、這個編劇好勁嘅。咁佢我覺得佢係有心想用下呢一個咁嘅方式咧，去帶入去電影裏面睇下。嗰、那個效果會係點？而我自己都覺得係好有趣嘅。其實我覺得， 但呢個方法係咪好咗？你覺得即係用一個咁嘅方法係好去？ 其實好難講，我唔知道，因為佢如果用另一個手法，佢會寫到啲咩出嚟咧？你其實好難咁樣去比較。只係我可以話就係而家入去有少少你所講嘅係有啲意料之外嘅，但係我自己係中意呢個劇本嘅。其實。 不過我哋其實係一個假設嚟嘅啫，即係話佢用一個近舞台劇嘅手法，的而且確係有一啲舞台劇嘅味道喺入面嘅。但係呢個係咪佢原意咧？我都唔敢講嘅。即係包括我頭先講話所謂嗰個喺後台嘅 Steve Jobs， 呢個究竟係咪佢原意咧？只不過我哋係解讀嚟嘅啫。咁但係我哋就係梗係搶噏啦。講完之後，聽眾你覺得點？你自己睇啊，大佬。只不過我睇嘅時候，我同 Lucretia 睇嘅時候，都有一啲咁嘅感覺咯。 佢是文字又是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是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咁除咗話喺個劇本入面用咗一個我哋話啦，喺有啲舞台劇感覺嘅特色之外咧，仲有冇啲咩話喺呢個戲入面你哋都覺得好有驚喜或者好特別嘅咧？ 喂，有一樣嘢我覺得喺個編劇技巧上咧，我好想提啊，即係因為我都遇唔少朋友仔寫個劇本上嚟嘅時候，我係提呢樣嘢，而佢哋到最後都唔知點做，而呢一個係一個好嘅示範嚟嘅。嗰樣嘢係咩咧？就係、是、兩個大問題，一就係 conflict 基本嘢啦，翻转头都系基本 conflict。第二样嘢就系 urgency 嗰个紧急性啊， 冇错。 咁你见到咧，头先即系我哋所讲嗰个所谓嘅三幕啦，你见到系佢每一幕咧，都系一个发布会前咧嗰二三十分钟一个钟咁样，系所有嘢都好紧迫，而所有嘢咧推埋晒一齐，系被逼要发生。而每一次咧 ，Steve Jobs 喺每一场戏咧，都系被逼要喂快啲啊！你仲有五分钟嘅，虽然到最后都系拖多少少嘅咁样。但系呢一个咁样嘅手法咧，嗱，你唔可以话佢喂个个都识做啦。但系佢点样好 organically 好有机地将呢啲嘢摆埋一齐，摆埋一齐之后咧，我哋系唔觉得喂完全唔合理咁样。咁我觉得呢一个手法系其中一个咧，好值得大家去学习噶。佢点样嗱？你睇第一场佢一嚟咧，我唔知道大家睇嘅时候系点啦？我一睇嘅时候，咦，边个系 Steve Jobs 啊？我唔知道大家几时开始明白，咦，原来佢就系 Steve Jobs 咯、嗯。即系如果你唔系话我望住张相，我认得边个做 Steve Jobs， 你入到其实喂系唔系噶？点样噶？究竟系做紧咩噶？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话咧 ，Steve Jobs 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咧喺成套电影入边咧，系个戏已经开咗唔知五分钟到十分钟到，系 Steve Jobs 翻入自己间房闩门，喺个门上面写住 Steve Jobs。是冇提過佢個名嘅，即係呢個你睇下佢點樣將啲嘢一開始 pack 到咧，好犀利。而呢一個咧，我覺得特別喺近代咧，我哋開始習慣㗎啦，就係咧個戲一開得好速嘅，已經有主要事件發生緊，係好緊急，啲人物咧喺度解決個問題，我哋甚至唔知佢喺度講緊乜㗎。即係譬如頭先我一路喺度講咩128K 512K， 大部分人都唔知道講緊乜嘢嘅咁樣。但係佢就係喺度好緊急咁樣喺度解決緊一個問題，而我哋就係通過佢好緊急咁樣解決啲問題咧。第一，嗰啲嘢本身已經 dramatic 啦，即係戲劇化咗啦，佢一定有一個 tension 喺度啦。第二就係喺咁緊急嘅情況之下，個個人都有問題要解決，一齊嚟到嘅時候咧，嗰啲嘢變得戲劇上一定好濃縮啊，好提煉咗啊。呢一個即係呢一個手法咧，我覺得係大家值得學習。而呢一個戲其中一樣嘢就係大家翻去再睇嘅時候，你真係解拆佢出嚟，睇下佢點樣用呢啲手法令到個戲咧。我哋一路咧係每一個我哋所謂嗰啲三幕咧，每一幕中間嗰兩個第一幕同第二幕中間，第二幕同第三幕中間嗰、那個唞一唞氣嗰個位咧，我哋第二幕又嚟就扯住呢一個感覺係 好強。 所以咧，即係你會見到咧，甚至嗰啲演員啊，其實好好演嘅呢個戲，因為佢真係每一幕就係戲嚟嘅，全部都 係 搶住嚟 嘅。佢冇得入嚟搞第二樣嘢，一入嚟就係我想講你可唔可以多謝 Apple Two， 第一句就嚟啦，即係佢冇時間俾佢氹啊，冇時間喺度阿芝阿座就即刻就要去。 冇錯，即係三，你諗下佢大約有四五個主要嘅演員啊，同佢對戲嘅，跟住每一個時候就係嗰三場，每人都有三場戲，然之後就係靠呢三場戲咧就。建立咗佢哋之間嘅嗰個關係，亦都係靠住呢五個人、五個關係、五種唔同嘅關係咧，就建立咗佢嘅人生。其實呢個劇本本身真係作為一個即係去研究劇本或者你去睇下點樣一個好嘅劇 本 咧，其實係好好啊，真係。 咁啊，佢唔能夠提名呢個奧斯卡，的確有啲可惜。咁啊，睇下嚟緊奧斯卡係邊一個劇本攞獎啦。咁啊，到時我哋可能又攞出嚟再評一評啦，或者睇一睇啦。好啦，咁今日嘅時間就差唔多啦，下個星期再同大家見面啦，再見，拜 拜。 一劇之本，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